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六集。每个刺客都有自己的故事，也有同样的结局，死于非命，埋骨荒野。此刻他扛着货郎架子走在石板路上，大脚上的草鞋破了一个洞，露出粗糙的大脚趾。不知怎的，夏侯恋竟然看出萧索的意味，揣着怀里的银子，踢了踢脚下的石子。夏侯恋拢着手到西郊龙福寺街买了笔墨纸砚，他的手漏风，向来留不住钱。段叔刚给他的银子流水般花了出去，只剩下几块铜板。回来的时候看见谢府门前停了马车，他知道老爷已经回来了。他按原路回了秋无院，把笔墨纸砚交给谢金兰。谢金兰惊讶地说不出话来，夏侯恋得意洋洋，等着他感动地流眼泪，却不想他一把抓住自己的手，疾言厉色地说： 你又是从哪儿偷的？这坏毛病你非改了不可。 你怎么就知道我是偷的？ 夏侯恋正要反驳，又转念一想，笔墨纸砚买其一套可费钱了，若说是买的，他又要解释他的钱从哪儿来的，只好垂头丧气地说道： 好吧，我就是偷的，那又怎么着？ 你…… 谢金兰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夏侯恋翻了个白眼道： 哎呀，别担心了，没人发现，不会连累你们，你安心用就是了。 谢金兰更气了，经过昨天夏侯恋冒险帮他窃书，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把夏侯恋当成自己人了。他是担心夏侯恋被人抓住打断手，并非害怕被连累。他还没想到夏侯恋胆大包天，敢偷溜出府，只当他是在府里顺来的。大夫人蛇蝎心肠，尖酸刻薄，更是贪财吝啬，若是被他逮到，一顿鞭子炒肉定是逃不了的。谢金兰性子别扭，偏爱死鸭子嘴硬，关心人的肉麻话硬是说不出口，便气道： 是，我就是怕你连累我们，我们在府中本就举步维艰，若是因为你捅出娄子，我看你怎么收拾。这些东西我不会用的，不要再有下次。 谢金兰把笔墨纸砚收起来，藏在柜子底下，打定了主意要让他们蒙尘生灰。夏侯恋好心被当成驴肝肺，不光心疼自己那几两银子，更是觉得心里难受，负气到院子里干活，两人谁也不理谁。莲香忽然欢欢喜喜地跑进院子，嘴里大呼小叫： 少爷少爷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 什么好消息？ 老爷刚刚在书房检查大少爷的功课，你猜他发现了什么？ 不猜也知道，准是发现了夏侯恋放在他桌上的春宫图。莲香等不及谢金兰回答，自个儿先说了： 老爷竟然发现了一本裹着里脊封皮的春宫图，这下子可把老爷给气得不轻呢，亲自拿了解鞭把大少爷打得屁滚尿流，大夫人劝都不成，哈哈，这一下子大少爷没有功夫来折腾咱们了。听说老爷足足打了半个时辰呢，大少爷怕是床都下不来了。 谢金兰推开窗子，便见夏侯恋在水井旁边洗衣服，心里犹豫要不要去给他道歉。正纠结着，夏侯恋忽然举着一条蟹裤转过头来，不怀好意地盯着谢金兰。谢金兰见那谢裤甚是熟悉， 忙转头打开柜子，见里头藏的血库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，准是被蓝姑姑收走了。这时夏侯恋万分讨打的语调悠悠地响起： 金兰少爷，您昨晚这是尿裤子了？ 夏侯恋，你给我闭嘴！ 谢金兰砰的一声关了窗。谢金兰足足三天没理夏侯恋，夏侯恋也不当回事，照样干自己的活，顺便把秋无院边上的鸟窝掏了个遍。他心里乐得很，谢金兰也是个假正经，看吧，不过瞄了几眼春宫图，这小心思就活泛起来了。这个小秘密藏在他心里，每当谢金兰摆脸子闹脾气的时候，他就在心里拿出来取笑一番。再加上他天生心大没个边儿，面对谢金兰的臭脾气也能应付自如。对于谢金兰的秉性，他自认为已经摸了个清楚，这家伙就是大小姐脾气，凡事不能惯着，越惯越矫情。首先他有令人发指的洁癖，衣服必须将洗得干干净净，一点污渍都不能有，碗筷必须洗刷得能照见人影，不洗个四五遍不过关。其次，这丫的吃饱了没事干，竟然还管他夏侯恋吃饭吧唧嘴，饭前不洗手，饭后不漱口。夏侯恋吊儿郎当惯了，往日在山上哪有这么多规矩，况且他是男儿家，大丈夫不拘小节，成天管自己穿得整不整洁，吃得干不干净，那叫做婆婆妈妈。他理解不了谢金兰费尽心机给自己撑起来的体统和颜面，也理解不了他心目中对于世家君子芝兰玉树的追求，只觉得他纯属没事找事，是个天生的事儿精。可谁叫他只是个仆役呢？还是金兰小姐的专属仆役？明知不能惯着也得惯着。夏侯恋总结经验，将来娶媳妇儿肯定不能娶谢金兰这样的。不理夏侯恋的第三天，谢金兰吃过晚饭照常回屋里看书，翻开书卷，里头赫然躺着一朵黄澄澄的小花，趁着泛黄的书叶煞是好看。 喜欢不？ 夏侯恋从窗户外面探进一个毛茸茸的脑袋。谢金兰拾起小花，一脸嫌弃地说： 都被压扁了，丑死。 哎呀，这可是人家走了好长的路，花了好大的心思，千挑万选选出来的，这朵小花就代表了我对你的心啊，金兰少爷。 夏侯恋做出委屈的模样道。谢金兰看他娇柔造作的模样，只觉得伤眼伤心又伤肝，撇过头不看他。 跟你说正事儿，老爷这回不光自己回来了，还带回来一个人，你应该听过，戴胜言，知道吧？ 谢金兰翻开书卷，漫不经心地回道： 知道，他是爹的老师，奇缘二十八年的状元，选入庶吉士，官至鸿胪四卿，桃李满天下，被誉为翰林作诗。 那可不，鸿胪四卿是正四品，比你那个假正经的爹出息多了。 夏侯恋从窗户翻进来。 他要收个徒弟，明儿会在懒芳阁挨个考察谢家子弟的学问。哎，少爷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咱们得想法子混进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